在四月遗落了谎言，而五月我依然眷恋、哦哦哦、当每颗星星着，后来的我们，我期待着。 泪水就能看到你真的。下了，在哪里另一个我微笑着，另一个我们还深爱着，代替我们永恒着。如果能怎么想就够了，无论输后来故事怎么了，也要让泪水就能看到你真的自由了。 刘若英今年的导演处女作《后来的我们》，五月天呢也将两年前自传专辑里的这首《后来的我们》推出了眼泪未干版啊，作为电影的片名曲啊。对比之前我播给大家的本周上榜歌《当每颗星星》，你发现每两首歌在副歌第一句有着相似的起始桥段，用相近的旋律走向来表达出昂扬前行的感觉。这里是麒麟正在直播中歌榜，接着下来回到榜上，我们听到的是加盟了华研国际之后郁可唯的一首新单，这也是电视剧《爱情进化论》的情感主题曲 Is This Love。 本周新歌上榜排在第十五的位置。 你这样就好，一个人远远地看着你傻笑，你这样就好，有你擦身而过温柔的客套，能这样就好，隐藏自己不让你知道，可是怎么会突然渴望你拥抱。 Is this love? Is this love? 这样的我算孤是幸福呢？Is this love? 再多付出和不舍，你可曾在意着？能这样就海中缓缓地走入你城堡，能这样就好，和你分享开心难过和喧嚣，能这样就好，提醒自己不该去打扰，可是怎么会让遗憾划过眼角。 幸福 了。我们听到这首新歌刚刚上榜，来自郁可唯的一首 OST Is This Love，是热播的电视连续剧《爱情进化论》的情感主题曲。这部戏的男主角之一呢，目前也在榜上，就是许魏洲。我们来听本周中国榜 Top 40排的第21位，许魏洲的《橙色天空》，由方文山填词，许魏洲作曲，收录在他的最新专辑《The Time 时刻》。 音乐盒又再次转动，想起了你跟梦。争宠你的撒娇只有我懂，像拨满约会的时钟，手紧握着手绝不放松，轻轻走来为你心动，你麦芽糖般的笑容，连哭都像雨后的彩虹，你是如此与众不同，幸福被搅拌的寒冬，我们骑着车 再多的烟火总也有燃尽的时刻，不想飞蛾扑火，不想再分分合合，但谁都没那么容易的割舍。好像他总是牵我的手，他总是别无所求，就算我的回应总是那么的微弱，好像他从来不曾承诺，却付出所有，他曾给过我天长地久。这一个人，再多的烟火总也有燃尽的时刻，不想飞蛾扑火，不想再分分合合，但谁都没那么容易的割舍。好像他总是牵我的手，他总是别无所求，就算我的回应总是那么的微弱，好像他从来不曾承诺，却付出所有，他曾给过我天长地久。像他总是牵我的手，他总是别无所求，就算我的回应总是那么的微弱，好像他从来不曾承诺，却付出所有，他曾给过我天长地久。 我们听完了许魏洲，我们又听到了娄艺潇，这都是横跨影视啊，还有歌手之间的全能艺人啊。从演员身份出道的娄艺潇呢，因为喜欢唱歌而参加了跨界歌王的比赛，不仅签约了唱片公司，成为了一名发片的歌手，而且还在中歌榜拿到不错的成绩啊。本周第38位娄艺潇的《好想他》。除了有著名的音乐人木兰浩、阿卡、陈伟霆主导创作之外，娄艺潇也参与了歌词的创作。这个月他推出的个人首张专辑用他的英文名字来命名，叫 Laura。 唱片里有着多种曲风的混搭，也给了他不同风格的展示空间。除了情歌风的好想他，接下来我们来听一下之前上榜的电音主打《飞泪》，娄艺潇 Laura。 空气中悬浮冷战的氛围，不懂体会坠地后的凄美，不同世界对话错乱思维，说的变味，不说更累，并没有谁一定非要迁就谁，对有些人尽先回味，给不了幸福就别浪费，多余的暧昧了，飞泪定罪，散了就对，时间会变成为我偏执的以为，会有所谓，原来分了更对，明白

欢迎回到正在直播的中国歌曲排行榜，这个小时榜单连连看，混搭收听榜上歌和榜外的歌曲。你好，我是麒麟，接下来听一首很暖心的作品，首周进榜第20，林宥嘉的火柴小溪，这是为了听障儿童所特别带来公益的歌曲，作词人诗人常将火焰小溪这些可能更有视觉感官的事物赋予了听觉的内涵，就像歌词里唱的，火焰小溪，落叶雨滴，都好幸运能有声音。 见时间，寂寞小孩迷了狂野，追着风，想学他歌唱。寂寞小孩精疲力竭。还更透明，你们 为是呼吸洁白而温暖，也许是哲学家启迪黑暗，每张小小脸庞我们都该仰望，每一个小孩都是一道光，给小孩做梦的床，给小孩远眺的窗，看他们会带我们到多美地方，给小孩鸳鸯的饭，给小孩勇气的奖，这世界一定会变得更明亮。 好歌声抚慰了忧伤，也许在实验室找到答案，每双小小手掌都该放进希望，每一个小孩都是小 小孩温和柔软， 等他们变成大人，不觉得缺憾。 这首歌跟之前榜上的火焰小溪同样有着浓融融的暖意哈、啊、同样是为小朋友所唱，也同样是诗人成的作词，田馥甄林宥嘉的给小孩。其实这首歌呢是唱给大人的，告诉他们要有怎样的付出才会让孩子们健康成长。这一晃八年过去了，林宥嘉也有了自己的小孩，难怪有歌迷说呢，当看到自己追过的偶像成了孩子爹，心里莫名有一股暖意哈、啊。好，接下来回到榜上，我们听到是在去年专辑《了不起的寂寞》之后呢，今年的首发单曲，为偶像剧《三明治女孩》的逆袭所演唱的插曲《要不要》。我们可以听到这是传统的华语流行歌的曲风哈。戴爱玲，《要不要》。 我们好像无法完结的电影，只是为了岂止可惜的剧情，没有了表情，失去日常的建立，承诺变成唯一播放的回忆，爱到底 寂寞，我只是彼此奉陪到底。要不要假装当作没事就好？要不要笑着牵手拥抱？如果放得太开，是否爱得太少？ 收听的节目是中国歌曲排行榜。 风撒着娇在微笑，给我大大的拥抱，下一秒早和幸福约好，转眼就会碰到，被忙碌包抄，像三明治的夹心馅料，我不逃，炫技发条一口咬，让心 去感觉，愿遇上每次猜不透的所有遇见，让心去感觉，渺小的梦想一天一天又靠近一点，某个瞬间终于明白了一切，我也不知道是什么把时间统统吃掉，至少还能够用力奔跑到老，让心去感觉，愿遇上每次猜不透的所有遇见，让心去感觉，渺小的梦想一天一天又靠近一点，让心去感觉， 同样是来自偶像剧《三明治女孩》的逆袭的榜外歌，我们听到的是主题曲，也是之前曾经上榜江美琪、小美的《三明治女孩》。那接下来我们回到榜上，听到的是本周全新上榜排在第39位法兰黛乐团的全新单曲《我们一定会再相遇》。这首歌的名字就像看到这部电影的片名一样，没想到会再相遇，这就是今年上映的电影版《斗鱼》的片尾曲。 隔14年，斗鱼翻拍成大电影，我们听到是电影版的片尾曲，来自法兰黛乐团，我们一定会再相遇啊。 偶然的不会发生的事情， 斗鱼两个字可能会对很多的80后来说马上就会带来一波回忆杀，对吗？郭炳超、安以轩、蓝正龙，还有那个时候追剧的时光。2004年偶像剧斗鱼的片尾曲也是由一支乐团来演唱，当时大红的 Lydia FIR。 Lydia 迷离的眼眶为何流浪，心碎的海洋受了伤，连微笑都彷徨。 Gypsy 女郎为谁而唱，你会看见，我看见，云看见太阳，今天的大地重复着悲伤，擦走了带不走你的天堂，风干后会留下彩虹泪光，擦走了你开的梦留下， 狗年宴席喝啥酒啊？ 哦，五粮液股份公司狗年生肖酒。 玉帝大寿送啥酒啊？ 五粮液股份公司狗年生肖酒。 平顶有只金狗的酒。 狗年送金狗酒，狗年旺旺旺。 二手房过户代办就选房帮办，28000，下载房帮办 APP 找房吧。好旅游选中青旅遨游，爱旅游找中青旅遨游。中青旅遨游让你的假期色彩拼撞起来，寻青渲染天空蓝，看巴厘岛海天一色，绯色邂逅流金，解密欧洲贵族辉煌，美洲枫叶曼城，一半赤红一半金，七彩交织，看日本富士山下花田交错。即日报名，部分11线路立减高至2000元，快拨打400-600-6666

在你的手心。 言承旭地心引力，好久不见言承旭，现在呢又开始在综艺节目里面看到他了哈。我们从14年前的这张专辑到去年今天推出的一张专辑《平安的未知的幸福》，从中国好声音被大家熟悉以来呢，平安用他昂扬而清亮的歌声一次次传递有温度的正能量的一些情感呢，在这张专辑里面，平安也用不同的角度来传递幸福的含义啊，有关于爱情、亲情，也有作为川剧变脸门徒之后对于传统艺术的一份责任啊。这张专辑邀请到了日本的著名音乐人菊地圭介担任制作人，我为大家安排的是菊地为他量身定做的 I Miss You。 想起你喜欢的足迹，就立即去寻找还有红叶的风景，起你常去的餐厅，就让自己深陷在那座位里，想到了什么都可以反复的在经历，唯独你消失在我身。 就占据我的回忆，我真的不会介意。许多事好像已忘记，却更加清晰。许多事真的想忘记，而关于你却怕被时间抹去。想忘记什么都可以想办法全忘记，唯独你凝固在我身。 听到这是平安的 I Miss You， 选择他去年今天发出的专辑《未知的幸福》。一周音乐大事记，我们继续来回望包容于时光当中的唱片。在流行歌坛，雷光夏是一个特别的存在，也许有些人对他并不熟悉，但是关注他的人则一次次被他的清淡如菊的声音所感动。2015年的8月21日，在雷光夏入行20年之际推出了专辑《不想忘记的声音》，我们接下来来听这首同名主打歌吧。 睡着的时候，树的声音低沉又靠近，像耳边的记忆，不想抗拒，雨停了之后，他走了，书本里我爱的人物，珍惜对白，请收藏。朋友和你。 是很多文青喜欢的雷光下不想忘记的声音，出品年份是2015年的8月21号。这里是麒麟在北京直播的中歌榜一周音乐大世界。 盼望放手向前，再说一次想念的道别。 接下来说到彭羚，可能很多人都熟悉他的普通话的歌曲，比如说90年代大热的《囚鸟》等等。而来自香港的彭羚呢，也发表过很多的粤语专辑。2000年的8月21号，做了妈妈的彭羚呢，推出了专辑《要多美丽有多美丽》，与黄丹仪和人山人海团队来合作，打造出不同于以往的自己哈。这张专辑呢，以粤语为主，搭配普通话的歌曲《相得益彰》，来选择专辑主打《无人驾驶》的普通话版本。隔着枕头对我说，彭羚，当年我们有多喜欢他呀。 我们去过哪里，看过什么东西，是否走了很远距离，故事说到哪里，时间流到哪里，主角是否还在一起，给我勇气，让我对着镜子深呼吸，再想一遍，我怕我会忘记。你的人在哪里，看在我的眼里，有没有1000万公里，你的爱在哪里，我在你的手里，还是留在我的心里，和你一起，会不会因为专心爱着你，当时都忘记，过后才想起，请你对我说，你有多想念我，证明你也明白，太爱一个人的寂寞。隔着枕头对我说，你什么时候在哪里吻我，只有一个你，只有一个我，却有太多经过。你的人在哪里，看在我的眼里，有没有1000万公里，你的爱在哪里，握在你的手里，还是留在我的心里，和你一起，你当时都忘记，过后才想起，请你对我说，你有多想念我，证明你也明白，太爱一个人的寂寞。隔着枕头对我说，你什么时候 想着你，放声哭泣，好想拥抱着你，告诉你那么爱你，只是过去还过不去，一颗心碎成几千块玻璃，就是爱你爱到不能自己，你怎能狠心离去，我还 听到这首歌呢，是零点乐队呢当年他们重组之后再出发的第二张专辑的同名主打歌《我还爱着你》，2016年的8月22号发表哈、一贯的摇滚柔情。一周音乐大事记，我们继续停留在8月22号。接下来15年前的这张专辑，不仅是这位歌手非常重要的一张唱片，也会折射出听着这些歌长大的人自己青春青涩的过去啊。2003年的8月22号，孙燕姿推出新歌加精选集《The Moment》，收录15首之前的作品和5首新歌。我们来听这首《遇见》，超级经典啊！ 听见冬天的离开，我在某年某月醒过来，我想我等我期待，未来却不能因此安排，阴天傍晚车窗外，未来有一个人

狗年筵席喝啥酒啊？ 哦，嘿嘿嘿，五粮液股份公司狗年生肖酒。 玉帝大寿送啥酒啊？ 五粮液股份公司狗年生肖酒。 平顶有只金狗的酒。 狗年送金狗酒，狗年旺旺旺。 国际流量包天不限量，回国还送一 GB。北京联通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关注天气情况，受高空槽天气系统影响，今天夜间本市是多云转阴的天气，明天大部分地区有雷阵雨，雨量分布不均，大家外出要带上雨具，最高气温只有28度，会让人感觉比较舒适。具体预报是今天夜间多云转阴，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22度，最大相对湿度85%。明天白天阴，大部分地区有雷阵雨，北转南风2级左右，最高气温28度，最小相对湿度40%。下面是穿衣气象指数预报，明天的穿衣气象指数是6，适宜您穿短袖类服装。 北京音乐广播，北京音乐广播 FM97.4 兆赫，97.4兆赫，974饭点资讯。 顺义建鼎金辉体育温泉酒店开业在即，现招聘各岗位精英人才，招聘电话69408726。 晚上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974饭点资讯，关注文化资讯。今年是北京奥运会成功举办10周年，也是鸟巢运营10周年。鸟巢10周年纪念茶以创纪录的方式昨天在鸟巢亮相。据了解，鸟巢10周年纪念茶母饼也是国内最大的白茶饼，直径达2.018米，重达1280斤。与此同时，10万饼鸟巢10周年纪念茶限量珍藏版茶饼也在昨天正式投放市场。据介绍，鸟巢茶是国家体育场唯一授权的茶品牌。鸟巢10周年纪念茶茶叶采自中国的白茶之乡福建省南平市政和县。第二届鸟巢茶王赛也在昨天正式启动，直径达2.018米的鸟巢10周年纪念茶的母饼将长期存放在鸟巢，供游人和宾客参观。再来关注，安徽美术出版社出版的大型系列丛书《中华宝典：中国国家博物馆馆藏法帖》书系今天在国家博物馆举行了首发式。这套丛书分10集，共100册，目前已出版3集。丛书在国博馆藏的30000多件书法碑帖类文物中精选出保存完好、易于呈现的珍稀精品，通过精心汇编，系统地再现了中国文字和中国书法的发展脉络和精髓。本书内容涵盖了甲骨文、金文、砖瓦陶文、印玺文、简牍、文书、写经、卷轴墨迹等多种门类，并邀请专家针对每件作品撰写研究评述。除了定名、时代、尺寸、饰文、注录信息外，还对甲骨、金文、简牍的出土、地藏情况、碑志，还有版本考定、名家卷轴墨迹的装潢样式和建藏信息等都做了充分展示和介绍。下面为您介绍本台今天播出的部分节目。21点，爱得更久点。22点，男左女右。以上信息由张燕编辑播报。 听众朋友，现在是音乐广播协作网联合制作的音乐节目，敬请收听。神州跨越，南北联盟，亲力巨献，共同打造中国广播音乐最强品牌，中国歌曲排行榜。 欢迎回到正在直播的中歌榜。你好，我是在北京的主持人麒麟。一周音乐大事记，我们的音乐时光啊，回顾之旅。2012年的8月23号，郁可唯推出了在滚石的第3张个人专辑《失恋事小》，由小安和朱静仁担任制作人，以都会情歌概念来打造，由林夕作词，鸦片丹作曲的标题主打歌《失恋事小》也入选了这一年中歌榜的年度金曲。 失去他埋头苦恼，因为发现有疗效，生了病赶忙吃药，因为上班要起早，可以哭却选择笑，不想让他太骄傲，鼓励自己去觉得他不值得，如果有必要，眼泪可以调教，不多也不能少，可能要 上几场。才知道情绪都控制不了，谁敢来打扰，有爱我的人又条件胡闹，想怎样怎么样都讨好，不想大吵大闹，只想有人抱，爱得不够的情人只喜欢我笑，别哭得太早，我终于开窍，想快乐竟然要懂得。 预告为失恋事小， 同样在2012年呢，作为选秀节目《华人星光大道》的冠军，顶着陶喆入门弟子光环的小关关诗敏推出了首张专辑《关在家》，正式出道呢。接下来呢，我们请大家听到陶喆师傅所打造的专辑同名主打歌曲《关在家》。 到底 小关关是敏刚出道的一首歌曲《关在家》，后来呢他得病了，然后胖了好多，一度呢一直消沉，直到2015年参加中国好声音第四季重新回到大家的视线当中啊。周音乐大师季啊，接下来时间点8月25号，我们来关注2006年发表林忆莲的专辑《呼吸》。这张专辑主打明亮和活力的感觉，在为她量身定做的曲目和翻唱的作品当中，按照这个主题双管齐下，翻唱自 New Order 的一个人 Sandy 用对这首原曲的真爱来重新演绎，并获得了超高人气啊。 我想和你消失动人，我会不会已经忘了心感？也许是我太认真，总害怕自己变了你的人。大街知道大门有几个故事发生，我算不算是幸福的人？我想和你好好过一生，也想 是麒麟在北京直播中国歌曲排行榜，带来一周音乐大事记。这是 Sandy 林忆莲的一个人，选自她的呼吸专辑12年前哈。好，那接下来我们来说一下许嵩。从上一张青年晚报开始有了更多元化的风格，想今年第七张全创作专辑寻宝游戏则是带出了以吉他为主导的复古曲风。而下面我们要关注的是2014年8月26号发表的《不如吃茶去》，还是一张以 R&B 中国风为主，讲究古典式审美表达的唱片。我记得当时记者会呢是在一个古色古香的戏楼里举办的哈。我们来听一下主打歌《山水之间》。 昨夜同门云集，推杯又换 欢着，清朝茶凉酒寒，豪言陈笑谈，但山泪尽突然，被问完美有谁看，一句山水之间是与否明散，湖畔青石板上一把油听不着话，淋湿了绸缎，满树雨般的傲然，江南烟雨吹千山，花飞雨坠一如尘，远离海乱，落花雨里飘摇的美丽，花香把往日情勾起，我愿 来自四年前许嵩第五张专辑《不如吃茶去》当中的主打歌曲《山水之间》。一周音乐大事记，接下来是8月26号，我们来关注到的是2011年杨宗纬的专辑《原色》。这张专辑的录音和制作过程充满了制作人李宗盛对他的高要求高标准严要求。对于杨宗纬来说呢，这是非常艰苦跟难忘的在整个一个冬天都是在北京打磨这张专辑，但是能够得到李宗盛的指点也是非常非常难得的一种经历吧。这张专辑呢听起来都是浓浓的李宗盛的那种味道。好，我们来听一下李宗盛作词李建清作曲的《怀珠》，来自杨宗纬。我是麒麟，在北京，谢谢各位收听今天的中国歌曲排行榜，再见。 已经伤心两方，是过家黑夜年岁，还加班两月光，我就服下强战之惆怅，战到再却伪装，愿赌服输离场，思念全靠时间慢慢慢慢调养。 新欢，视觉底偏方，操练几夜温柔其实无妨，撇一出了心痛难当，读情书一再一度共读，想知旧情难忘，红了眼眶，是不死心还是怎样，他的爱让人飞，他的爱让人无畏，敢冷眼对如今的罪，不肯认谁在出轨，碰上了谁不会，不是吗，偷来的才是宝贝，这千真万确的爱为何是别人眼中的罪，却我宁偷看，输了过往爱恨累累，我的心在悔，因为你真怀出的悲，上虽无良方，该来的不必慌，先止住专情，再结了念念不忘，再试试用两年，模糊了初恋模样，才好指望从此再无关痛痒，说得好，情话坚持蜜糖，可不着可往，可多了穿插长期如温火，未出热泪滚烫，爱早远了，谁还在原地失身游荡， 广播协作网联合制作的音乐节目就为您播送到这里，谢谢收听，再见。 见到石头碎，命运你好心让我一回，我会绝对，我会纯粹，我在狼狈也绝口。 中国歌曲，中国歌曲排行榜本周榜上歌曲，上歌曲Top 40，第三十位，周彦辰、张欣，吹雪。 说风吹雪有一曲，千山万紫情何时。 第29位，林依轮，天局。 于是思念告别了回忆。 第28位，薛之谦，肆无忌惮。 你肆无忌惮，你去承诺。 第27位，谢娜，那就是快乐。 那就是我的。 第26位，周慧，被遗忘的时光。 那缓缓飘落的小雨。 第25位，阿杜，门后。 你在每一扇门口等着我向前走。 第24位，小鬼 ，Good night。 So baby have a good night， 安静的睡着。So baby have a good night， 迷人的味。 第23位，吴青峰，陈粒，空舞。 花爬行我，环绕我。 第22位，齐豫，好妹妹乐队，传歌。第21位，许魏洲，橙色天空。 中国歌曲排行榜每天晚上7点到9点，2小时精彩呈现。 奥迪官方认证二手车嘉年华活动，优质置换让您尽享。现在至9月30日，奥迪全系置换 A4L、A6L、A8L、Q7 车型，即获5次免费基础保养，更有车船税、交强险赠送。其他品牌置换享至高4次免费基础保养，更有机会获赠额外商险。奥迪全系车型尊享收车聚会，高价回收您的爱车。